ذكرت الحصول فضل كبير ولذا 现在到了也许在世界上有的时候另外一个也是你非得说别的人帮你帮助他在这时候呢就说我不容易了毕竟你要毕竟你不要把他保持在这里在这里一样还是要帮助你你肯定不好这个就是真的我也可以说的那你稍微一点看可是你们看很不错的这个你们不错的这个他的也是那个是生产的生产的生产为什么生产的在那好好坐在这里去坐了去了结果就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我们说的是在去安全的要你说做的也是为在出去过程中离得我这里要我能从这里回来给你的安全给你的安全给你的安全为什么不能让别人从这个月里面不能让别人在这个生活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中的人没有给他这个人在这个生活里面我想你是好的就是好的我不能往中间现在里面真的是有人你能听听到的你能听到好的好的还是想你看到别人别人啊在这个生活中告诉你你能听到别人啊在这个生活中告诉你别人啊我也能在这里面后面的报告没有去给人家的人生这么大报告的机构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你在里面你在不在那些你在那些就是你在那的是他叫什么还有一些工作你就是能报告的报告的不要真的那个报告的是在那个报告的时候要那个是在那个在那个在那个在那个他不报告我并没有用这些东西然后你不报告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在那个现在一个一个屁的很轻松就是说说说人们会想说然后是说说这样这样好好的我好好的我在这里我好好的我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话给你打说实话，说实话，你还是比较努力，我们都是挺好的，但是。 Thank you. 干的，不能让劳动者去干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小传统，传统是只有传统，传统要多了一个地方方面，动物行业里不是所有的渔民啊，少了这个方面，要花点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去干。我们在这里大家不能一个方面，应该是干。不，我是不干的，花生是错，花生，花生在不，我们是不干的。你说少一点吧，把钱再出来，我赚一再挣，我赚再挣，完了没有？还在穷，还在穷，我还在赚， o positivo, ou positivo, ou o objeto, e a gente vai funcionar. Thank you.